跟住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哎呀，好耐真係冇見過咧，呢個聽眾嘅反應咁熱烈啊！就唔係留言啦，而係撳錢啦。 嚇！哇，好啊！ 係啊，嗱，見到有紅色，有美金咁樣，就呼籲大家咧繼續咧，就即係唔好停啦。咁因為咧就呢個都係靠大家吊住條命啦。 係需要大家支持。 咁我哋續命咧就幾個人好重要嘅，而家有兩個已經離開咗啦，就唔係阿探長同埋阿周博賢，而係689同阿馮偉光。咁咧就逢星期二咧，以前都係靠佢出嚟爆 set 咧，我哋夜晚黑就呢個收視率高漲。咁啊，好衰唔衰咧？見到馮偉光出現喎，翻嚟 係係啊， 哇！真係好嘢，一出嚟又爆 set。 係 就話説呢個陳茂波咧，就好衰唔衰咧，就坐個紅色車就去呢個交通警姓林嘅交通警嘅 喪禮 裏邊咧，就拍正喺嗰個殯儀館門口， 真係關公災難， 真係關公災難。好啦，跟住咧就俾人插爆啦，跟住就出個聲明道歉。好衰唔衰咧？呢個馮偉光就搭爹啦，就遠在西藏， 係遠在西藏都咁， 佢搭埋許志峰 咁口痕啊！ 許志峰嘅留言喺許志峰下邊嘅 post 嗰度留言。咁就話我遠在西藏都不能夠要唔出聲啦，咁我先嚟以為咩料，以為佢搞緊藏毒啊咁樣，或者去拉達賴喇嘛啲信眾啊咁樣。咁原來佢就話咧，呢架車就係2016年咧，曾俊華嗰陣時買嘅。咁所以咧，佢作為財政司司長就坐翻財政司司長架車咧，其實就係曾俊華佢暗示啊，大家就唔可以為咗反啊陳茂波咧，就係連曾俊華做嘅錯事都歸咎埋佢。 即係應該曾俊華孭飛負責任噶嘛？ 但係嗰啲歪理真係笑死你嘅，真係 真係其實好一嘢就篤爆。 我真係懷念啊馮偉光。 第一，你個阿曾俊華買架車係紅色，關陳茂波揸架紅色車 去喪禮， 去喪禮有咩關係咧？即系话你话佢错，就系、是、曾俊华买架红色车系错，系咪咧？ 系咯，佢就话我只不过系坐翻财政司嘅车去，所以就唔关陈茂波嘅事，系因为曾俊华买架车系红色， 即系话唔应该买红色车。 好啦，我 陈茂波只要有 common sense 喺车头车唔系街头车街尾 落车 咪已经得噶啦，咁应该避免咗呢个咁样嘅关公灾难噶啦。 有原因，我觉得 佢唔识谂嘢嘅。 唔系。我相信是陳茂波和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同事呢很不咬牙 靠害他， 因為第一財爺的司機一定知道這些東西的，他一定會跟他的新聞秘書或者他的政務助理說，就叫阿 Sir 早一點落車下去。好了，如果你說不想也好，行政處是有卡鋪的，即是我們做僆仔呢，我們就是沒有那些D8 那些首長級官員那麼厲害，咁我哋就冇自己司機嘅，就每一次我哋去好遠都好咧，我哋只係要去行政處嗰度咧就 book 司機。 哦， 咁咧就係一個白色嘅嗰啲 hybrid car， 細細架嗰啲日本嗰啲三菱嗰啲 hybrid car。咁我懷疑咧就係嫌嗰架車細啊。 哦， 因為佢而家嗰係寶馬嚟噶嘛，應該係嘛？ 好大架噶， 七系定咩？ 好大架嘅， 七系定五？ 應該七系嘅， 七系，好大架噶，係啊，好有氣體，好有派頭。 你睇下嗰度門就知噶啦，係。 咁所以如果你話就算啊。他的司機不出聲叫他早點下車也好，他自己的政務助理又好，新聞秘書就會告訴他，阿 Sir 今次不要坐這輛車去了，不是你就 book 個禮賓司的車咯，禮賓司都有的，沒有寶馬，不過都有這個什麼的這個福士的，為什麼不有黑色的，不是咯， 大把你選擇， 不是全部是有得解釋的，這些東西還有可以解決的，我覺得是根本上他的 office 的人也都不會理他，也都不 show 他，咁所以咧，佢亦都唔為意，我覺得佢唔係特登去挑機， 等佢自己冚頭埋， 係等佢自己冚頭埋牆。 我覺得佢唔係挑機嘅， 唔 係 挑機， 冇腦啫。 佢係完全冇 judge， 冇腦。而馮偉光咧就繼續發揮佢以往咧陷害689嘅角色， 真係嘅，呢啲叫做角色， 反公關嘅代表嚟嘅，真係。到佢而家已經離開政府，都繼續幫阿陳茂波落井下石， 繼續要刷存在感，咁先證明都係我馮偉光嘅手 筆。人哋入去做新聞官之前咧，佢係 政治公关高手嚟嘅话，开咗两间政治公关嘅公司嘅。 政治公关啊，大佬，佢同阿林乃人咧 ，Man No， 即系呢个卢子健林乃人嘅公关公司。一個 consortium， 佢就係負責嗰啲國企嘅業績同埋上市嘅，係同政治冇關嘅間公司係。如果喺新疆聽，喺西藏聽到，如果有錯嘅話，唔該馮偉光唔好糾正我哋。 我就係知道， 我哋唔會讀你啲嘢出嚟。 選區議員都要選兩次先選到， 嗱， 第一次選唔到。 仲有佢係中意揸紅色保時捷嘅， 係嘛？ 係啊，所以佢啲咩 defend 係有原因。 見過，見過。 系啦，佢就曾經就話自己溝唔到女，係因為佢係民主黨嘛，你記唔記得？ 大陸係咁都有奶。 係啊，因為嗰啲翻唔到大陸嘛，因為 係嘛？ 係啦，咁但係啦，呢、這個叫做反公關嘅典型。 拍拖定翻大陸咁嘅意思係。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我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民主黨咧，就應該請阿馮偉光入去俾阿777做佢嘅呢個 靠 手辦嘅發言人。係啦，送個木馬俾佢，真係好嘢嚟呢個。 又或者請馮偉光去翻民主黨嘅黨校教啲黨員，逢親佢講過嘢之後咧，就全部唔好做，咁就得啦。 係啦，調翻轉， 所有都係反面教材嚟。 再唔係就送馮偉光去俾民建聯， 係又得 又得 又得， 所有嘢都係反面教材。一單嘢你答咩爹大佬？陳茂波都認咗衰啦，已經係。你答咩爹啫？結果一答爹又再啲人中拳嗰個係阿陳茂波啊！ 因為本來已經 識大單啊，花生嘢 啊，即係等於話馮偉光以前點解幫六八九燒嘢咧？就係佢將六八九嗰啲衰嘢 又再 repeat 一次 啊嘛，成日定期 repeat 噶嘛。 係啦，啲人即 係其實都係要幫手轉移視線，用心良苦，係、哎、射我好啦，射我好啦，啲箭咁樣嘅。 唔係啊，佢係將六八九做過啲衰嘢又再重複一次啊，係 就話你哋冤枉佢， 你哋冤枉佢，冤枉佢幾樣嘢，包括就佢又同呢、這個咩、一國兩制咩咩嗰個。有绯闻啦，我哋都唔记得晒。 系啊，邓啊，嗰个唔知 邓淑德啊，系啊，我哋都唔记得晒。佢又再重复提一次，咁你又会再 remind 大家，原来有个邓淑德嘅绯闻。 咁大镬嘅原来。 喂，呢啲就系公关高手咯，我话俾你听。嗱，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推荐俾佢咩咧？俾中兴。 中兴 将阿冯伟光介绍俾中兴通讯，我怀疑当日中兴嚟香港上市咧，冯伟光可能有帮佢手嘅，真噶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呢啲咁嘅公关奇才，世间罕有， 再升嚟， 真系世间罕有嘅话，应该就介绍俾中兴嘅话咧，我哋小学已经知道有一样个方程式叫做负负得正，一间咁扑街嘅公司加一个咁叻嘅公关。加埋一齊嘅話咧， 會撲到直， 係啊，叫做火鳳凰啊， 先死而後 生啊， 係。 好啦，就講下呢個中興呢單笑片嘅嘢。咁就話説咧，就係上一次同阿范國威講完之後咧，話有史以嚟收視最高同埋最多五毛啊。我懷疑 有咩 四萬幾個人睇過嗰段片， 係咪中興派出嚟㗎？ 我懷疑好多係五毛嚟嘅，係啊。咁咧就不断喺度留言话我哋唔识嘢，又成中兴诶俾呢个美国陷害，又话呢个科技战就系呢个贸易战就打到去中兴嗰度就唔啱啊，唔公道。好啦，而家咧国资委，国资委就系大陆负责监管呢个国企嘅呢个党嘅国务院嘅部门，就出咗个报告，就话批评呢个中兴嘅管理层愚蠢无知。所以我就話五毫都好啦，唔好跟車太貼啊！真 係確認咗啦， 你咪睇到咯。而家就係又喺度畫線啦，就同呢個何志平咪一樣，一樣噶啦，畫線噶啦，而家又畫線噶啦，冇得喂。但係咧，當佢你啱啱畫線咧，但係呢一個咁嘅阿華春瑩啊， 我佢琴日上個禮拜已經有爆 先，係啊，爆先喎。咁呢樣好得意啊， 就話人哋脆弱， 就話美方如果繼續逆潮流而動。中方將毅然亮劍， 拔劍 唔係真係講中興呢件事。 我知拔劍喺邊先， 露鞋咋，大佬。 第一華春瑩就冇得露鞋嘅，第二就係拔劍都未住好 啊。 究竟拔劍喺邊咧？係咪唔係冇芯片？拔劍咪唔著，即係星球大戰嗰把劍， 咪又係牛屎飛咁咯。你再重我就打你噶啦， 你 再 行埋 啲 嗱， 再行埋啲 入手係啦，再行。 所以你咪中國就係呢一套啊。嗱，對外就講得有咁強硬，得咁強硬，但係。真正行動咧就已經係喺度，即係跪咗低啦。係啊，仲有包括將嗰個利害了我的國又落咗 假添啊， 落埋假啦。即係 而家變咗話利害了我的國，你傷害了我的國。 你係邊個？中興。 你係美國佬又好，中興又好啦。 喂，呢壇嘢根本上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咗啦，未有呢個國資委嘅報告，我哋淨係睇商務部嘅報告已經講得好清楚。喂，嗰件事 真係冇得拗 嘅 喎， 得走嘅白紙黑字全部有 曬 記錄， 中興都認曬啦，係 中興自己寫出嚟，係內部文件嚟嘅，唔係人哋屈你噶。 喂，但係呢件事咧，我就覺得非常反映咧，我哋咪嗰陣時話韓寒就話有中國有邏輯同埋中國邏輯， 世界嘅邏輯同中國 中國邏輯啊，係啦。呢一樣嘢咧，中興點解有一啲咁我哋覺得正常人會覺得係一啲好荒謬嘅，就係話佢明明咧就已經俾人。抵著抵過正著，又要罰你款啦，又跟住喺 斷正嘅直情係 斷正啦。喺罰完款之後，佢繼續去做嗰樣嘢，就係將嗰啲嘅技術咧就 賣去伊朗， 賣去俾伊朗啊呢啲 啊啲 啊呢啲咁嘅國家。喂，我覺得你當時諗咩咧？我唯一一樣嘢就係話，中國永遠中國人永遠諗嘢就係、是、你要錢啫，我俾你。即係佢唔係講緊嗰件事嘅對與錯， 你咪就係經典嘅將心比己咯，用自、 啊、你要錢啊嘛， 唔係應該話叫以己度人，佢、啊、就係咁諗嘢噶啦，佢以為其他人都係咁諗嘢。 所以國資委嗰個報告係相當好嘅寫得，其中有一句金句嚟嘅就係、是、喺國內習慣咗國內冇誠信嘅商業。的環境、嗯、然後呢將它輸出國外。 是他以為那個是常態。 我現在等那個國資委報告的撰寫人擔心這個洩露了國家機密也都洩露了中華民族的機密就是是沒有誠信的、嗯。其實中國芯片最缺的芯片就是誠信。 中國崛起就是建基於這個缺乏誠信 的營商方法。 喂大佬你之前就吹噓中國那個下了架那套紀錄片就是吹噓中國的科技製造業。 嗯 就係話點樣做出呢個華為做出呢個叫龍芯， 龍芯 真係龍的芯，你知唔知龍的芯講咩嘅？低能啊嘛，龍的芯啊，阿鄭則仕啊嘛，係嘛？ 我記得我記得邊度？ 成龍啊，係啊，低能啊嘛。佢就設計嗰個好多人就撈亂咗，芯片設計同芯片製作係兩個唔同嘅嘢嚟嘅。你設計到嘅芯片都冇辦法製作得到。而家嘅製作其實都係要俾台商去做製作。 嗯。 根本呢個係美國嘅一個戰略產業嘅轉移，由八十年代開始嘅 CPU，、 嗯、 即係我哋所謂做電腦嘅晶片，然後到原晶嘅生產，佢、 嗯、 係當時係只係轉移俾一啲佢嘅盟友，包括四小龍裏邊嘅日本、台灣同埋南韓，唔係佢盟友嗰啲，佢係唔會將呢個技術轉移俾佢嘅。而嗰個技術一路生產晶片嘅技術咧，中國好想掌握嘅、 嗯。 曾幾何時咧，董建華就利用嚟報效祖國。 嗯、 就是在香港找了田祥林这班友来搞科技大跃进。为什么找田祥林呢？原来田祥林就同一间叫台湾的叫汉鼎的公司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 而汉鼎就是生产原晶的、 嗯、 即是等于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和这个联发科一样。 哦、有这个什么人物关系 那类的企业来的。 啊、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就是说搞科技跃进之后呢就找漢鼎亞太來香港設廠生產原晶、 嗯、 我記得我當時做傳媒我就當時拗曬頭香港做什麼原晶呢沒有那麼技術工人、嗯、沒有什麼條件都沒有我現在終於想通其實他整件事就是將整個希望將那個晶片生產的技術 透過香港 轉移了 因為香港有這個所謂、香港關係法、 嗯 啊、是可以入口香港的 可以入口香港 就不可以直接入大陸包括幹細胞研究的科技其實都是一樣就、 嗯、 是說689的兒子那間卡羅林醫學院做幹細胞研究的嘛、嗯、其實深圳是幹細胞研究的其中一個大本營雙營、 嗯、 所以也是將技術轉移、 嗯、 你看到現在大陸那個所謂的、公安雲那個、嗯面部識別系統的技術是以色列的軍事科技來的、 嗯 是轉移了去中國，咁、 嗯、 佢就用呢樣嘢去捉嗰啲嘅過馬路嗰啲人咯。 咦，即係老董都唔係蠢得曬喎，俾、 哦、 人感覺話 一個大好人咁。 老董唔 係 蠢唔蠢嘅問 題。即係佢識得借助香港嘅相對制度優勢去轉空子喎。 老董都係執行啫， 執行啊， 所以佢 唔係佢度出嚟嘅。 所以你終於明白點解一個教育處出身、房屋處出身嘅羅范招芬會執掌500億撥款嘅香港嘅創科撥款，同埋、 嗯、 香港科學園啦。你要咪解釋唔到嘅，因為羅范招芬係同科技研究一無所知，係、 嗯、 一個好差嘅技術官僚嚟，仲、 嗯、 要係好 arrogant 嘅技術官僚。 唔係最緊要係信得過。 係啦，老董嗰條水啊嘛。 係啊，最緊要信得過。 好啦，老董嗰條水落嚟，即係話佢可以通過呢個河套嘅創科投資咧，就去引進美國嘅先進嘅技術， 嗯、 然後咧就好似呢個 中興咁啦，經過五層嘅皮包公司轉移、轉移、轉移再轉移， 我係其中一層嚟 嘅 啫，係。 然後最後尾就抹咗中興嘅標誌，咁就唔知咯。佢話， 咪所以你而家 真係笑死你嘅啫。 喂，你而家咧，你 Donald Trump 嗰個打法咧，你唔因為已經好似唔知幾個月前咧，已經有人提出香港關係法，係咪要修訂？即係嘅意思係咩？ 你問我再搞落去死得㗎啦！我話俾你聽，真 係。即係嘅意思，連你而家你睇到中國對香港政府嗰個嘅干預嘅程度，係會令到。美國那邊是有理由相信 他當你是廣州， 你已經是中國城市了，你已經再不是昔日的香港了，因為香港關係法本來就是為了九七過渡的，是為了 將香港的地位和中國大陸的城市區別 開來嘛，跟九七是直接有關 的。你記住很多醫療科技現在美國都是禁止，歐盟都是禁止直接進口中國的、所以我就說卡羅林醫學院這件事有蠱惑的，為什麼范蕉這麼著緊，又是范蕉、所以成日拗曬頭，我都唔明啊！點解揾佢搞科技嘅咧？咁樣咁我而家終於諗得明白。你睇到而家中興呢單嘢咧，就係話當美國落閘嗰陣時咧，所以我就話香港嘅角色係會突顯翻出嚟，亦都有個 bargaining power。喂，香港人，我隨時可以一拍兩散嘅，我 lobby 美國制裁埋香港都得嘅。 唔係，所以咪啦。嗰陣時我哋都講，即係選特首嗰陣時候都好，我係從香港本位究竟需要一個咩特首，而係可以有利於中國嘅發展咧？其中點解阿曾俊華係較適合呢？我當時嘅睇法就係、因為佢同國際社會有偈傾啊嘛，有偈傾。 佢都明白個國際社會嘅遊戲規則。 但係你而家七七七，喂，人哋都睇到啦，你根本就是一個幹部。而家即係張張在目，你所行嘅嘢，你所行嘅措施，全部都係阿爺喺背後叫你做，你就做。咁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其實你睇到噶啦，今次你話中興嗰件事咧。其實是你看到整個歐美社會怎麼看你中國，就是說根本他就知道你騙了我這麼多年，由你加入世貿開始，你根本不是向著世界大潮流行的、你根本就是將你的想嘗試用你的中國模式，將你的貪污的經濟學去輸出， 是啊，透過那些鋭實力這樣去干預別國的內政，還 有侵犯人家的知識產權， 我想他都未必是说想输出什么贪污，他都知道自己样衰。但我觉得是三个字，有恃无恐。即是为什么中兴断正赔了八亿几签了和解书仍然继续做呢？我觉得我一路都有个疑问，究竟那个是商业行为还是国家行为？等于何志平一样。是吗？何志平今次又再申请保释，我都很担心他保释得到。我担心他保释得到之后去见到卢长安。 回不到你香港 啊， 你。 不是啊。卢长安，你知道感冒之后已经过身了， 我知道 是感冒入院过身了，是他就是整个 case 里面，他就是那个中华能源基金会的 CEO 来的， 他是知得最多东西的，这条友卢长安， 如果我是何志平，我在监狱里面听到卢长安过身，我敢不敢担保出来呢？坦白说， 即是老婆你都是不要帮我搞， 就算老婆表面现在帮他搞，可能老婆都是 agent 来的，即是我真的担心，我真的希望他请几个黑鬼保镖去监狱， 是老婆最近做了政协，是不是应该是， 是啊， 是可能是 不出来好过出来，国 家有任务终于给你了，又是 好了，就是这个华信能源， 华信能源 是不是自己何志平喜欢去炸得投资呢？他喜歡烏干達投資肯定不是，就是說是整個中石化在非洲的佈局，中石化後面就是國務院的官僚。好了，跟著這個中興華為是什麼企業？是軍事工業綜合體、軍工綜合體，這個不是一般的民營企業，你想都想到的，走去伊朗鋪電信網絡，伊朗為什麼會信你呢？那個肯定是國家與國家的行為，不會是 政治決定來的， 不會是和記電信真的鋪網吧。我想李嘉誠都信不過啦，因为伊朗北韩俾你喺度铺网，苏丹、古巴俾你喺度铺，咁所以肯定系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即系话咩咧？我后边就系中国航天科技局呢、這个中兴，系嘛？即系呢个西安唔知咩咩微电子咩研究所后边就系航天科技局佢个股东啊。华为就系解放军添，解放军企业，佢哋做嘅嘢，佢哋觉得理所当然嘅。 中興就肯定， 我哋有雲京有戰狼喺後邊，驚咩？ 中興同華信能源都有個本質上嘅分別。中興係真係國企嚟嘅， 係 華信能源就話話自己係民企， 民企係啊， 啊， 佢係國有資產嚟嘅，所以國資委 仲戴住個假面具， 所以國資委即刻同佢劃清界線，就係咁嘅原因咯。即係佢有恃無恐，2012年開始同伊朗轉移個技術俾伊朗，我唔相信嗰個係完全係商業嘅行為嚟嘅，嗰個一定後邊係有國家政策喺度啊嘛。 咁所以去到國家政策嘅行為，佢就冇得唔做嘅喎。 嗯， 而家國資委嘅報告就話：點解你做得咁蠢啊，死仔！ 唔係，其實即係話男人咧，係啊，調邊，即係話俾你做得唔夠小心。 係啦，點解咁蠢咧？ 話你做得唔夠， 而唔係話你賣嘢去伊朗，違反咗美國冇合約精神。進出口管制唔係講緊呢啲嘢喎， 唔係鬧佢唔做， 係啦， 而係鬧佢做一笨。 但係點解個 CEO 入境美國個電腦裏面有齊曬同伊朗交易嗰啲檔案啊， 露曬馬腳， 乜同何志明咪一樣咯？喺美國裏面大樓嗰度去做啲 紐約行管烏干達 啊！喂，其實咧呢一樣嘢咪解釋咗就係咩咧？點解咧？嗱，一個男人去滾到咁上下，越嚟越 有恃無恐， 有恃無恐啊嘛！你所講有恃無恐呢四個字嘛？其实呢一班友搞呢啲嘢搞咗好多年啦，搞咗好多年啦， 所以个戒心就低晒啦。 即系佢都觉得你美国，即系其实你唔会喐我嘅，你唔会真系喐我嘅，喐我咪俾钱你咯，即系咁讲。 佢可能成功过好多次嘅就 系， 系啊，又系太过使钱搞掂咗咁样，所以先至可以慢慢就将自己本身嘅警觉性 中国人 降低， 永远都系觉得有钱就使得鬼推磨。 系，我就系话呢个时候你就自然会谂起香港人嘅用处啊， 嗯， 真系嘅，亦都怀念阿霍英东先生。 哦， 當時聯合國禁運要圍堵呢個中國，霍英東就利用佢嘅走私船隊，將盤尼西林啊運翻去大陸，就係打 抗生素、 打寒戰嗰陣時 好重要啊！但係嗰陣時戰略物資嚟 嘅，幾多嗰啲解放軍啊嘅條命啊，戰略物資嚟嘅，咁啊國家就將佢好多嘅海沙開採權就俾咗佢。嗱，所以我就話，如果中興請霍家嘅人做咧，就唔會名正言順走去用電腦走去做曬 record。咪用大飛走運去伊朗咯，係嘛？點可能？即係仲要係用正曬，仲要喺個電腦裏邊教埋你有個報告書，點樣去規避迴避呢個美國嘅出入口管制？ 係，仲有啊！如果係當香港嘅人係去做呢樣嘢嗰陣時，出事嗰陣時就可以 切割 撇脱得一乾二淨。 最多咪喺阿何志平隔離個倉， 咪咯，做多另外一個何志平啊嘛！ 你中國咧，你 安家費搞掂。 阿習弟，我等阿董建華擔心我如果我係董建華，我唔敢去美國， 係嘛？ 阿習 真係噶拉埋添。 阿習近平咧，你睇到佢種敢於亮劍咧，嗰種嘅即係氣勢咧，其實所以咧，連揀香港特首都好，佢唔係按嗰、那個即係中國發展，而係我覺得又係要聽話、 聽話 乖、控制到，即係用咁嘅方式嚟去選香港特首。嗱，你睇到啲嗰啲嘢咪而家全部爆曬出嚟咯， 係 即係嗰個後遺症咪出咗嚟咯， 同埋個 timing 係好惡劣。今年應該係呢個習帝稱帝之後嘅元年嚟噶嘛，大佬啊， 習帝元年啊， 近平元年 完成咗呢個修憲，完成咗呢個連任之後嘅第一單整結塔塔喎，而家美帝同埋聯同埋其他西方社會公開地對著幹 喎。獨裁者思維，你認為自己當你大權在握嘅時候，你完全唔俾空間咧，即係嗰個事態嘅有機會有個變化。嗱，你諗下昔日，如果嗰個特首係。曾蔭權，喂，香港關係法就會穩固好多。喺呢個時候，好似你所講嘅，喂，香港保存香港係好重要嘅，係咪啊？而家你同中美貿易戰嘅時候， 曾幾何時佢覺得我直接 direct deal 啊嘛？香港係中介人啊嘛。 啊， 佢華為 係啊，佢 想全部可以進軍美國。佢就覺得我使乜你香港一腳伸開你啦， 一腳伸開我 你班友又串又招積，係嘛？又睇我哋唔起，我而家唔使你啦。好啦，跟住一伸開咗之後，發覺咦，好掂喎，用人仔派通街就掂咯喎，跟住咪有恃無恐咯，係啦，有恃無恐咯。跟住一帶一路喎，喂，鄧小平嗰陣時叫做咩啊？韜光養晦啊嘛， 永不出頭， 永不出頭，韜光養晦八字真言，就係話咩咧？我掂我都唔使話俾人聽嘛。跟住到蕭規曹徐就係阿江澤民悶聲發大財啊嘛，係 啊， 就係講有乜嘢當時廖輝負責香港事務，佢都講過句名言香港事務叫做一團矛盾，你容許呢啲矛盾存在，你唔好搞佢，咁嘅話咧，佢自然會有個秩序出嚟。呢啲就係佢哋嗰代人嘅智慧。但係而家去到咩咧？事事都要亮劍， 事事亮劍 就似咩咧？ 其實就係強 似十幾歲僆仔去追女朋友一樣，永遠就唔求結果嘅，只係求過程嘅啫，係嘛？就係咧，因為佢唔會理個結果係點嘅，總之個過程裏邊我要贏。係咁，然後咧就全國國民咧就好似喂毒藥俾佢哋食，食呢個民族主義嘅鴉片，越食得多嘅越亢奮，跟住佢咪可以賺到短暫嗰個民望。你問我最政客行為嗰個其實係習近平。好啦，人哋睇穿你啦，一修憲之後就逐步逐步嚟。修憲之前已經有眉頭噶啦，我覺得嗱佢唔信。第一，當時我都講過呢、這個。德州大學拒絕董建華 基金會的那個的donation、捐助去成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他已經物色了人選了。當時個校長是 consult 了 CIA 的，其實是、然後 CIA 告訴他，這個基金後面有中國解放軍的背景，你不要制 裁。可大可小。 我相信當時包括很多的香港這邊親中的人、包括董建華本人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又是覺得什麼呢，就是有恥無恐了、我後面有共產黨在這裡，怕你什麼？ 我中國市場這麼大，怕什麼？ 你記不記得澳洲的轉變，其中一單新聞就是有個議員，工黨的議員想來香港見鄭宇常，被人動嘛，就是將個影響力已經去到澳洲的執政黨在野黨了、跟著澳洲有個大學教授出本書， 出本書 又出不到了， 影響 你以為是小新聞、 出版 時候在鬼佬來說是大新聞、我們就習以為常，因為已經被人遊論了這麼久，但是对澳洲鬼来讲，大佬大新闻来的，这个是。 Who you think you are？ 咁搞法 系。喂，即系你当你系边个啊？咁所以你见到澳洲咪最先就上呢个反中集团嘅上，最先上船啦，澳洲系咪就开佢波啦？所以我就话成个而家欧盟就准备去处理一带一路项目里边嘅不公平竞争行为。 咩驻京嘅领事一齐， 全部联署，除咗匈牙利之外， 27个欧盟国家系。 系啊，就因为你一带一路，你礼手借俾嗰啲贪官污吏、巴基斯坦嗰啲友，然后就喺个工程里边就批翻俾你中企啊嘛，中国企业啊嘛。咁而家人哋话你喂，如果你入咗 WTO 嘅话，嗰啲国家有公平采购协议嘅，香港都有嘅噃。我想问阿马时亨，究竟喺高铁采购里边有冇符合 WTO 嘅要求啊？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都玩完了，我告诉你。 还有些京官去到外国那里 去推销这个一带一路呢，是讲到他们的工程呢是会受到中国军方的某个形式的一个的保护的。喂大佬，即是换句话讲，这个是输出了另外一些的。不单止是国家行为， 殖民地来的。 是军事力量的一个显示来的。不单止只是商业行为。 喂，因为那些地方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那些港口城是99年的租借期的。其实是殖民地来的。那个地方好像香港那么大的，整个香港岛那么大的。 咁巨。 你以为只是好像葵涌货柜码头啊？不是啊，他除了经营码头那部分之外，后面整个商业园区都是他的。好大镬的其实。 所以呢，你今次中兴未完的单嘢，现在新闻就说，哎，看来下个会动阿里巴巴。 联想。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但是其实中未完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呢，美國曾經有一個叫301調查，301調查就是講中國如何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咁就有一個報告出嚟嘅。咁呢一樣嘢咧就講話佢點樣影響嗰個知識產權。第一，佢話美國企業要進入中國做生意咧，就必須與中國合組成合資企業。然後跟住第二咧，就喺合資嘅過程當中咧，中國企業咧會強制美國企業交出專利技術。第三，部分美國知識產權遭中國人非法盜取，例如偷取專利文件。這些呢，這個報告未完的，為什麼說未完呢？因為美國用這個301報告去反對將中國在世貿那裡成為一個叫做自由經濟體。現在才有現在的貿易戰，就是說、我可以跟你關稅，因為你都不是一個自由經濟體來的。咁呢一樣，我話所以咧，其實有啲人話今次中興係貿易戰咧，其實唔係貿易戰， 梗係唔係貿易戰啦。 完全唔係貿易戰，貿易戰咧係 另外一 種有排打。 鋁業啊，嗰啲就係貿易戰啦。 啊， 大豆啊咁嗰啲啦。 中興係你違反咗美國同你做生意嘅協議 啊， 人哋講到明就唔可以轉口，唔可以出口嗰啲嘢，你就已經認咗衰，賠咗錢，仲繼續做嘛？ 啊！ 即如果他只是赔钱，在2017年的3月4月赔了8亿之后，又遵守当时的赔款的协议里面不再继续这行为的话，美国佬是不会动到你的。 那当然啦，中国人就不是这样看，中国人就是美帝玩嘢啦。即是这个现在即是你，即是你如果上去那些什么论坛那里看到的。 其实很简单，中国人所有衰格嘢在全世界做的扑街嘢都好，总会经过官媒扭曲之后就成为呢外国人不想我们强大，所以我们要用华为的手机，我们要支持国货。其实你任何包括有个大婶在巴黎吐痰被人拍到，他都是用 cut and paste 呢， 又可以繼續用的那段片是 都是廉價的民族主義包裝過之後， 又是說呢其實這些大媽行為沒什麼大驚小怪，之所以炒作是因為不想我們強大， 是人家文化上面歧視我們而已， 所以我們中國人更加要自強支持共產黨， 就 不再探討套談行為， 不再探討中興做了什麼衰格事，不再探討中國的芯片技術為什麼吹了這麼多年都沒有辦法是得 8% 是國產，二千多億是進口一年，芯片進口二千多億，是吧？你講話自己自主研發，喂大佬，我成日都講噶，如果唔係國務院落命令啊，連嗰粒原子筆、嗰粒走珠、嗰粒鋼都做唔到啊！你做到嗰陣時候，人哋日本已經做到0.3mm 啦，我哋用緊嗰啲原子筆， 呢個咪同 幾鬼幼啊？ 就係咁講咯。嗱，你記得咧，中呢、這個由李克強講個中國製造2025， 咪就係李克強叫落命令做嗰粒走珠咯。 咁就話咧，要中國咧，唔單止成為叫經濟強國， 製造強國， 製造業強國 呢、這個先難 嚇。佢要製造業強國，咁嗰陣時候咧就話中國咧呢啲咁嘅所謂製造業嘅 parts 咧，要有70-80% 係自己可以生產到嘅。點、知呢個中興呢件事爆發出嚟之後，大家嘅計數就係、原來佢嗰個自己可以製造嘅 parts 只有10%。 我知係邊啲嚟嘅， 即係露咗底啊！ 嗰啲全部喺鴨寮街有得賣嘅，就係個機殼啊，呢個保護套啊。面嗰塊膠啊，我諗嗰啲係國產嘅嗰啲。 所以我都唔好明白到底大陸生產呢個 iPhone 點解可以千幾蚊美金嘅 iPhone 係可以只係得大陸嘅增值係講緊14蚊嘅啫。即係低得咁緊要啊！係， 咪隨時 因為大部分 啲 pass 邊一個 pass 係呢個？ 唔係，我諗個 profit margin 係低過呢個殼啊！ 係咯， 我寧願生產 iPhone 殼。 喂，大佬咪即係1%，1% 嘅增值嗰個工序喺大陸做。 咁你咪仍然係靠你嘅 assembly line 係賣緊廉價勞工咯。 所以 咩叫科技製造業啫？喂，大佬啲五毫擘大隻眼睇下啦， 咪就係吹捧到直情係假話嚟嘅。 你咪中興呢？ 咪即係等於解放軍遼寧號一樣咯， 好大空啊！ 中興一樣咯。遼寧號，即係你中興咧，其實就等於好遼寧號一樣，其實係一架廢鐵攞翻嚟喺門面做裝飾，又跟住裡面全部都係人哋嘅嘢嘅， 棟門都要調轉咗嚟裝。 即係中興咧，其實反映出中國模式咧，其實過去唱咗咁多年咧，係真真正正露底啦。今次 中國模式 真係露底 啦， 中國模式就係最核心最核心，我終於發現那個晶片係咩咧？打嘴炮。 同埋 吹水啊， 缺乏誠信啊 ，bluff 啦，缺乏誠信啦， 佢 係靠咩咧？靠吹水控制資訊，令到國內嗰啲人咧喺度食鴉片，好 high。所以點解拍嗰、那個你話落嗰架嗰個紀錄片咧？係咩？ 厲害了你我的國 嗱，厲害了我的國咧，即係厲害了我的國咧，就是、因為佢要靠個政治宣傳，一路由30年代都係嘅，長喘就話長征。明明就打到殘勢匿喺延安， 著草 又話自己抗日，明明係著草又話自己去開拓根據地，永遠都係用呢啲咁樣嘅方言講下講下自己都信埋， 麻醉自己 講大話咧。我哋通常 話抗日紀念日都夠膽死去紀念， 以前我哋都要話喂呃人唔好呃埋自己，但係大陸佬搞下搞下咧，連自己都呃 Q 埋而家，就以為真係 先呃自己， 以為真係啲舊嘢就係自主研發。好啦，而家發覺哦，原來嗰個 mon OLED mon。韓國嘢 又唔係佢嘅， 係啊，跟住裏邊嗰個嘅那個攝影機嗰啲鏡頭 都唔係佢嘅， 掩影技術 嗰啲 又唔係佢嘅。 呢啲台灣隨時勁抽過佢啊！講手機科技咧， 我一定係，因為 HTC 係第一個智能手機嚟㗎、，HTC 啊， 係啊係啊， 最先出大 mon 手機其實係台灣㗎，係 啊， 係 HTC 啊，收尾先至 iPhone 跟佢 原創喎，即係 喂好簡單，70年代跟美國佬揾食嘅新加坡就俾佢做煉油。睇住馬六甲嘅航道，嗰啲石油嘅航道，一物依喐，南海有乜衝突，即刻關閉馬六甲航道。跟住東南亞呢啲國家跟美國佬揾食嘅叻嗰啲日本仔，俾個呢啲高科技嘅製造業30重工。喂，大佬，人哋美國戰機嘅雷達都係30做噶。嗰啲人哋日本仔嘅科技製造業唔係流嘅，好簡單啫。佢可以做嗰個相機鏡頭，Canon 好，Nikon 好，係。追過咗佢模仿嘅德國， 哦， 係咪學賽斯學拉卡？ 好嘢！ 但係人哋做個嗰個玻璃鏡片啊，你去參觀下嗰個工序係幾多重嘅工序？ 呢個 係要幾多嘅工業教育，幾多嘅技術勞工嘅培訓啊？ 呢個唔係技術能力問題，但唔係單單技術能力問題，仲有文化問題。 你如果冇日本仔德國，你而家就話咩中國製造2025要喺2035年追過日本追過德國喎，嘥氣啦！點解我可以話俾你聽，你一定失敗，因為點解你冇嗰個文化啊嘛，人哋嗰種追求精準。做嘢認真嘅文化，你差不多先生文化邊度得啊，大佬？你嗰種成日走精面啊 ，cut corner 啊，嗰啲揾快錢啊，嗰啲 可能啊。 喂，成龍都講咗啦， 用埋小聰明去做啲山寨貨咯， 中國電視機會爆炸噶嘛？呢個我信成龍啊，真係。試過有一次希臘仲好笑啊，震盪器漏電啊， 真 係新聞嚟嘅。 哇！呢個好切身嘅，大 佬。哇！點解咁 high 嘅咧？原來漏電。呢、這個真係笑片，我話俾你聽。 唔係，所以你話呢一個由香港嘅阿成龍講冇香港電影，以後只有中國電影係一樣。中國係唔會有偉大電影出現嘅。我可以話俾你聽，香港有機會，以前香港有機會，因為呢個唔係純粹市場嘅問題，係好大程度就係你有冇嗰個文化，有冇嗰個自由 個氛圍 嚇。你估德國同日本能夠成為呢個製造業大國？你估係真係？浪得虛名噶，人哋係嗰個民，我講翻民族啦，你成日講中意講民族嘛，阿習近平，人哋有嗰個民族性喺度噶。 同埋好簡單啦、啊，你諗下，中國劣跡斑斑呢、這個共產黨，全國嘅人包括科學家，連當時大躍進裏邊嘅討伐連降都唔提出質疑，咁樣將屋企嘅鑊、床框同埋個窗框敲落嚟，然後攞個土高爐堆個爐喺條田邊嗰度可以練出鋼。你嗰啲所謂諾貝爾候選人啊，聲稱嗰啲 土法練鋼 嗰啲咁嘅人，點解唔出聲啊？點解冇人質疑啊？跟住毛澤東就話：哎呀，死啦！咁多鋼都唔知點用啊！跟住農田荒廢，因為啲人去曬練鋼，結果三年大饑荒，死咗成3000多萬人。喂，大佬言猶在耳，呢啲事係發生咗。1950多年發生嘅，我諗民國都唔會發生嘅呢啲咁嘅嘢，清朝都唔會發生嘅，咁樣練到講。 喂，你而家睇到喎，由中興事件你睇到嘅喎，依種咩文化咧？弄虛作假啦，嗱， 吹水， 你吹水啦，你阿習近平要有定個目標，我咪睇下點做出嚟俾你睇咯，咁樣 搞功課。 你要講武林，我即刻整到俾你噶。 係啊。 不過唔打得啫嘛， 識喐嘅喎，喺海上面行喎，唔打得。 喂，你仲衰過李鴻章嘅北洋艦隊啊！當時你話慈禧幾衰格都好，嗰、那個北洋艦隊都起碼同日本仔有得冚啊， 行困得下。 你而家個遼寧號頂做 show 啊，原來係喺度行嚟行去，完全係唔知做乜嘅攞嚟，連艦上嘅升降彈射座都冇嘅， 係解釋唔到點解遲過日本仔100年之後先做得翻出嚟。 喂，大佬，人哋用靜電將個飛機彈上去啦。佢都冇彈射咗，大佬啊，點飛啊？嗰啲飛機打打下仗點降落啊？中落架飛機度，中落架戰艦嗰度啦，直情係成架。 其實唔止咧，我覺得頭先講嘅文化問題咧，唔單止係人民文化唔會做到，即係可以超越日本同德國，仲有經濟文化都係咩咧？譬如我喺大陸都叫做過生意嘅時候，日本仔係做點樣做生意法咧？譬如我印一張卡。我個嗰張卡嘅 order 係1000張，佢係會印1200張，又揀1000張 俾你。 OK， 仲係用人肉眼嚟揀。但係大陸係點做咧？1000張撳1000張，跟住就交俾你。裡面有冇一啲印刷嘅問題啊？有塵嘅問題，有咩其他問題？我唔理。總言之，你要1000張，我1000張交俾你。依、這個咧就係佢哋嘅製造業文化啦。咁當然咧，製造業文化係同嗰個即係嘅頭先我哋所講嘅人民文化有關係啦。但係其實呢個亦都同嗰個嘅商業文化係咩咧？就係佢哋咧就基本上用平以平見稱啊！你日本仔啊，咁你就會可能每張卡會貴多2蚊啦咁樣。但係你收到嗰樣嘢係唔同嘅，係事實上唔同嘅。咁你而家要成為工業大國嘅時候。你就要向呢、這、一個喎，你唔好淨係講平喎，你要講埋質素喎。 嗱 ，China price 咧就係咩咧？用個質犧牲個質素嚟去 將貨就價咯， 割價係啦，割喉戰就搶你張訂單。 啊， 係你做成衣仲 OK 嘅，我覺得。 嗯。 但係去到最後尾，除咗商業文化之外咧，中國由明朝開始衰落咧。是個創意文化貧乏啊，是因為個政治太黑暗啊， 是不容許你創意， 是文字獄，將知識分子，將所有的人，將它變成一個思想上的侏儒，連提出少少異議都殺通街，全家抄斬，豬狗族。 由明朝開始一路到清都係咁。好啦，你傳聞係做咩咧？工藝 OK 噶，你睇做個宣紙家私，幾難做佢都做到出嚟噶。應用技術佢得噶 ，apply 啊，將個技術應用。 創意就唔得啦。 但係佢唔會創新噶嘛。我哋咩四大發明自己而家啲中史科喺度推，有邊一樣發明係應用成為工業生產咧？是吗火药 吹了几千年都只是得四大发明。 不是大佬你的红衣大炮都是由葡萄牙引进的其实是。即是明朝的大炮啊。跟着你每一样东西的技术你的创新根本是用不到的工业生产。然后跟着你就在这里吹去。这个就是去到晚清自强运动的时候终于觉醒。是跟日本同步开始进入现代化工业化。日本就是明治维新中国就是自强运动。明治维新就提出咩咧？直情係將西方嘅技術全部轉移過嚟，然後咧派人去德國、去英國，去培養日本嘅工業人才咁樣。日本嘅技術工業嘅教育培養係德國模式嘅。你留意下德國同日本都係好重視工業教育，係同香港咁撲街咧係好唔同嘅。香港係最垃圾嘅學生咧，就係踢工業中學。日本嗰啲德國嗰啲工業嗰啲技術工人嘅待遇係相當好嘅，你做工業大國，你想想今日中國，你去那些實用技術學校畢業的人做什麼？拿什麼人工？他怎麼會尊重自己的工作？他怎麼會想怎樣去改進他的生產工序？永遠最簡單是什麼呢？價格戰，有那麼便宜，按那麼便宜，有那麼cheap，按那麼cheap，剝削勞工，剝削環境，污染，用這些方法來拿一訂單回來，這種mentality是不可能在科技生產裡面。你點做點做晶片啊？ 你咪做，你做翻繼續。 嗰個係知識密集嘅工作嚟嘅，根本係。 你繼續繼續做你世界工廠就得。 喂，温家寶都講過㗎，我買一架 A380，我要做一億件 T 恤，先至可以買到一架 A380。你諗下一億件 T 恤，犧牲幾多嘅能源？幾多嘅電力？幾多廉價勞工？幾多漂染污染呢個土地？係咪你永遠停留嘅就係一個咁樣嘅叫做真係低端啦？低端製造業的大國，好了，這些製造業你人工一升，我就走去孟加拉，我走去越南，你現在看到啦 ，Adidas 啊、Nike 啊嗰啲全部開始走啦，唔喺中國生產啦。好了，到最後尾你又出唔到你嘅品牌，你唔好講話你嘅創新喺嗰啲咩晶片生產咁高端啦，淨係你出條自己國產嘅牛仔褲見得人。日本仔啊，80年代已經做出牛仔褲可以走向國際，係叻過美國佬呢塊事啦，係。我哋细个着嗰啲 Edwin 啊，嗰啲牛仔裤啊，特登走去日本买噶嘛，我哋嗰阵时 系 系乜？就算人哋做制衣都好，你睇 Uniqlo 而家已经系全球最大嘅成衣零售生产商。Uniqlo 啊，香港都有好多间啦。以前咪美国佬嗰啲 Gap 啊，咩 Banana Republic 啊，打残晒啦俾佢。香港嘅佐丹奴都俾佢打残晒啦。系乜？人哋因为唔单止系设计啊，仲有物料嗰个发明咧，嗰啲好薄嗰啲风褛。好薄嗰啲羽绒，香港嗰啲老人家几百蚊可以买件好薄嘅羽绒着，咪就系嗰个咪就系科技咯。 大陆睇唔到 系制造业嚟噶， 经济发展由劳工密集就要逐步转移去到知识密集或者技术密集噶嘛，系要有个转型噶嘛，就唔系只系停留喺一个好低端嘅 你成衣 初阶嘅阶段， 你都要讲叫做 material science 系咪嗰啲咩纳米科技啊？点样应用喺啲物料嗰度？点样令到嗰啲成衣又可以排汗又可以保暖？人哋一定打赢嚟嘅，我觉得。到你五年之后，佢话《人民日报》话五年之后可以出到自己嘅晶片啊嘛。咁我想问一下，五年之后唔通美国嘅晶片等你？呢五年唔喐？然後等你追上去咩？ 而家街度見緊嗰啲嘅手機嗰啲嘅晶片，已經係佢哋研發緊，佢仲已經更加超前 嘅。係嘛？而家已經5G 啦，到時幾多 G 啊？7G 啊？9G 啊？係嘛？你諗下去到咁嘅地步，仲等你咩？嗰、那個拉差距越嚟越遠。 佢講五年已經係誇張咗，有啲專家講話根本而家大陸喺晶片嗰個技術上面係落後10年，甚至乎10幾年㗎。呢個係難以想像喺10幾年之後，如果你從電腦差唔多一年就一個 generation， 你諗下過咗幾多？ 唔係，其實咧，我覺得成件事咧，如果我哋公平啲講，中國政府而家係知道自己嘅問題嘅。所以佢先至有呢個2025規劃啦，佢知道自己係低端啊嘛，而家佢亦都知道咧，就係話而家佢哋嘅成個工業生產咧係以環傷害環境，所以咧嗱呢啲所有嘢咧，中國政府係知道，所以咧佢要行啊，就話我哋規劃要行呢個所謂2025要向呢個高增值嘅生產方向咁樣，但係而家問題係咩咧？ 你是做不到，为什么？我可以判定你是做不到，因为当中涉及文化，涉及政治的制度。如果你没有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你那个所谓行无论是高端科技好或者是高端制造好，这些东西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那个的制造的过程当中，人怎样的价值观是如何，这个涉及到。人为什么工作，是不是只是为钱呢？即是现在大陆就是最大家都是向钱看嘛。而不是为了追求 取悦。很大的一个错觉来的，我觉得。很多人呢，到今日香港很多人，很多我们听众都相信啊，中国曾几何时一个很伟大的文明。汉族呢，文化呢，是曾经很辉煌，很多创新。我告诉你，这个是假象来的。汉族的文化创新是源于外族。唐朝的文化是源于托跋鲜卑人，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即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来的。李白是出生在吉尔吉斯的，其实。不是在黄河流域的那些汉人来的。是吉尔吉斯的少数民族来的。是这样才有盛唐的文化。制度的创新是源于少数民族，蒙古制度的创新，满清制度的创新，包括唐朝的制度的创新，包括兵制啊，政府的体制。 多元文化的激荡而衍生。 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如果你说只是纯汉族地区，根本是一个很弱的国家，譬如宋朝。宋朝就是一个纯汉族，明朝。但是没有创新的。在制度上都没有创新，不要说科技。譬如国家的管治的制度，包括兵制。即是军队的制度，公共财政的体制，有没有创新？ 排外嘛， 是排外嘛，成日觉得自己很优越嘛，成日觉得自己是天朝大国嘛，其他人就是渣嘢嘛。你睇返历史，中国的制度创新有几多少是源于外族？我哋而家坐呢张凳啊，其实都是外族的。如果唔系我哋汉族，应该好似日本人咁踎喺地下噶，其实仲系 坐喺地下。 是啊，胡人先至坐凳，有台有凳嘅胡人。 呢个咪就系天朝意识咯，而家亦都有呢个天朝意识。 一样噶， 系一样。 所以佢知道自己追唔上都好啦，佢都会继续麻痹，继续通过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用政治宣传嘅方式去麻痹自己国民，然后沉醉喺一个咩大唐文化点辉煌。喂，大佬李世民系汉人嚟嘅咩？我想问一下，关你差事啊？而家系咪先？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叫吐蕃，是西藏的王国，是吗？一个叫回鄂或者回骨，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 他其中一个他说中国模式高唱入魂，连外国人都相信了，就是讲效率嘛，即是说呢，用那个即是 国家集权， 国家集权 推动工业化， 是的，那么有个效率嘛。但是其实行高端科技好，或者叫做高端的制造业都好，不是可以这样做得成的。 好啦，休息一阵先，翻嚟讲下点解国家集权推动工业化去到个樽颈，而家就系而家呢个阶段。 开心啦！我哋终于呢个湾仔道店咧又开嗱，你行入嚟咧就可以用一蚊买到呢只鸡，只要登记做会员就得噶啦，一蚊一只啫。嗱，第二大优惠啦，手打嘅虾子面今日咧系特别优惠，80蚊一斤，个绝对系全香港最好食嘅虾子面嚟嘅。好啦，另外三个韩牛产品啦，韩牛汉堡从来未试咁平嘅，50蚊两块，63蚊一盒，雪浓汤28蚊一包，只要你每买够300蚊咧，就会送一包蛇羹给你。好啦，当然离不开这个榴莲优惠啦。咁而家特别呢个推 B24 嘅就係90蚊一盒。